清风长夜里飞过，当天空围着你一个思海中，期望你想过我，当心思无办法考破，当漆黑无力了解我，只好装仍是你紧抱我，但分别中的人夜深是否一人，你会否沉闷里恋上别人，见到你吻到你才是得到短短的别离，会等你，我等你，无论分开天与地，每一吻我将留起，再等直至再吻到你。当清风长夜里飞过，当天空不知谁又再牵挂你，当心思无办法考破，当漆黑无力了解我，知不知谁愿这刻有你，但分别中的人夜深是否沉闷里恋上别人，见到你吻到你才是得到天与地，我讨厌每一次长或短短的别离，会等你我等你，无论分开天与地，每一吻将留起，再等直至再吻到你。见到你，吻到你，才是得到天与地。讨厌每一次长或短短的别离，会等你我等你，无论分开天与地，每一吻我将留起，再等直至再吻到你，见到你吻到你才是得到